到了冬天以后，不妨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只要每天睡眠质量好，睡眠时间充足，阳气都会比别人要更旺盛，阳气足百病除，体质自然会好很多。藏情绪，情绪上的藏就是指要把小暴脾气收敛一些，尽量保持稳定愉快不急不躁的情绪状态。藏肾经，春天对应肝，夏天对应心，长夏对应脾，秋天对应肺，冬天则对应肾。秋风伤肺，冬天的北风伤的就是肾。适合孩子养肾藏经的办法有几个，泡一泡，冬天睡觉前最好能用热水泡泡脚，既能够驱寒温阳，又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冻疮。晒一晒，秋冬最经济最天然的补肾方法就是晒太阳，最适合晒的就是背部，晒背不仅能够提升阳气，还可以让孩子体内气血畅通。吃点对的，一提到冬季进补，多数人呢都会想到吃大鱼大肉，可能孩子消化功能不如成年人，大鱼大肉难免会让孩子积食，所以呢可以给孩子喝点汤。加湿器可能会招致肺炎，根据呼吸内科专家的介绍，因为不合理使用加湿器导致患上呼吸道疾病的被统称为加湿器肺炎，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接诊这样的患者。如果在使用加湿器之后，孩子持续出现咳嗽的症状，并且呢治疗效果不明显，同时排除新冠肺炎的可能之后，就要怀疑是不是得了加湿器肺炎。各位家长要明白，因为天气干燥，在冬季我们会长时间的使用加湿器，如果我们没有对加湿器进行正确清洁和消毒，它的内壁就会滋生真菌或细菌，其中一些致病菌会通过细小的水滴颗粒进入人体的呼吸道和肺脏，从而产生变态反应，引起肺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小飞侠彼得潘，12岁的小女孩温迪纯真善良，因为害怕做古板的淑女，选择了与永远不会长大又会飞的小男孩小飞侠彼得潘一同飞往神秘的梦幻岛，因为只要住在岛上就可以像彼得潘一样永远不用长大。温迪在梦幻岛上与地下之家的孩子们一同嬉戏，与礁石上的美人鱼们一起跳舞，与总想危害小飞侠的海盗船长虎克斗智斗勇，最终帮助小飞侠战胜了虎克。在与海盗船长的较量当中，温迪学会了为别人着想，懂得了责任与担当，他不再惧怕长大，因为长大也许就是新的冒险。虽然小飞侠十分不舍，他还是将温迪送回了家，但他自己是永远属于梦幻岛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小飞侠彼得潘演出时间是12月4号和5号，地点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英国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跷跷板树以一种充满趣味却发人深省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重要的环保议题。跷跷板树是一棵古老的大橡树，听说它生长的那片土地即将被附近的超市老板宋雅先生开发，新建一个儿童游乐场，于是人们在村务大厅召开公共会议，一起来讨论他的提议，其中也包括是否要砍掉这棵300岁的老橡树。群众集体投票赞成，然而环保主义者杜志先生表示反对，并向大家阐述了开发计划实施后会给栖息在大树上的族群造成何等毁灭性的后果。这部儿童剧的主要情节就是讲述了生活在大树上的生灵们的恐慌、坚韧和从树上撤离的故事。最后主人公们再次投票表决是否要留下跷跷板树。英国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和26号，地点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10月15日，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明确了校外机构的鉴别依据，也就是要从培训目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评价方式等维度对培训项目进行综合考量。 迄今为止，各类政策都充分证明，未来的教育将会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评价。转型素质教育是当下的大势所趋，而语言类素质教育更是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底层基石。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类素质？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老师。曹老师您好。 你好于浩。 哎，这个双减政策之下，其实大家都特别关注一个话题哈，尤其对于家长，就是如何去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校外的课程或者教育。您怎么看语言类的素质教育属于非学科类？ 首先我觉得我们对这个素质教育是应该有一个这个认识啊。现在我们说的素质教育其实是对以前的，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学科类啊，就是我们这针对考试成绩这块来说的。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说的素质教育呢，语言都知道是我们日常应用的，而且是我们人类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我认为语言的这个素质应该是放在我们素质类教育里边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嗯，有些人会觉得咱们这个表达哈，或者是朗诵啊、演讲啊，有的地方和语文很正相关，就也有一些担心啊，或会不会被划归到这个学科类的课程？ 对，其实他说的相关肯定应该是相关的。首先，这个语言里边嘛，文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这个反映到我们比如从小学的这个包括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可能再拓展一下到我们的学前教育里面，都有一些关于语文的这样的这个接触吧。 嗯， 是吧。其实最早从这个叶圣陶老先生对语文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就说过，语和文是相关的。 对， 那么这个文字里边呢有一部分，比如说包括词汇，包括这个语法，还有一部分就是声音。 嗯， 还有一部分就是声音。其实我们这个说的像比如像我们这个曹灿艺校，或者说我们很多社会上的做相关这一类的，比如说做播音主持啊，做这个朗诵啊，甚至一些表演方面的这个培训的，大多数都是语言里面这种有声语言的培训，也就是它是语言的一部分。 嗯， 啊，应该说是跟语文是相关的。 嗯，咱们再说一说哈，就是语言类的素质教育主要是给小朋友提供哪些学习内容？ 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这种表达的，包括相互交流。像现在我们其实小学语文的课本里边也有，也加了这个叫什么叫口语交际， 嗯， 应该也有这一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呢，作为语言类的这种培训呢，应该说更多的是这个有一点儿，比如像艺术表演类的，比如像朗诵，像戏剧表演，它都有语言的部分。那还有一类就是像这种播音主持，还有演讲这些。它有在日常的这个就人际语言交流之上，又有一个当众的口语表达啊，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就是口才啊，这个概念我觉得都是包容在这里边的。实际上这方面现在的划分并不是特别清楚。 对，就是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哈，这个语言类素质教育能给小朋友带来哪些收获？因为这是很多家长朋友有容易出现误区和比较期待更了解的部分。 嗯，我觉得这个首先呢是，其实也是从这个家长和我们小朋友小同学的这个需求上来的。 嗯， 首先说我们从需求上讲，一方面有的认为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这个首先一个就是不敢说话。 嗯， 不敢说话，特别是这个现在这个一个是前段时间这个咱们独生子女的政策，家里面本身的孩子就非常少，然后由于这个社会上比如说一些安全问题啊什么，估计这个课后 这个小朋友们、小同学们出去玩，就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状态，就是一放学就不回家，都是在外边大家一块玩，这种状态可能就少，就相互之间的沟通少，孩子就会变得比较就不是特别善于表达、善于交流， 对， 特别是当众的时候的这种表达，就可能要稍微差一点，所以很多家长是需求是在这儿，就是他不敢说话，特别是不敢当众说话，这是第一个需求。 嗯 啊，那么第二个需求可能就是说，这孩子表达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条理不是特别好。 对， 啊，表达挺的这个说话的逻辑啊什么的不是特别好，跟人沟通有时候啊特别啰嗦。 对 包括我跟好多这个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沟通过，特别班主任老师也沟通过，他说孩子就发现吧，他说话找不到重点。 哎，着急听着。 着急，真是着急，说了半天一大堆，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嗯， 一个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有的家长就觉得孩子应该这个有这种表演的天赋啊，也想往这个戏剧这个方面去发展啊，也是往这个演艺这个方面去发展，他就需要更好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啊，可能是有这么几种需求，我觉得。 对，那在这个学习语言素质类教育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家长有可能普遍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比方说我就经常也碰到一些我们的听众啊，听众就是我们做亲子类节目嘛，很多家长朋友也问啊，说主持人的话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哈、啊？我们也在纠结或者是考虑要不要学习有声语言或者什么小主持人班儿，但是有些家长总觉得我们的孩子是不是长大了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就都解决了，我觉得是个误区。嗯，您怎么看？ 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长大了以后肯定会比现在要好一点，因为他的社会经验增加，包括他的社会交往可能会更加丰富，可能会比现在会好，这个是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素质，那么它的发展的这个就是起步就会比较高，而且它沟通的这个对象或者沟通的范围就会更大。 嗯， 那么他获得的这个进步的应该说是跟那些不经过训练或者不在这方面刻意去要求的这样的孩子，他会是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几何数量级的这个拓展。 嗯， 因为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让他自己，他肯定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一点一点的自然生长。但如果我们给他拓展出一个更大的空间来，让他面对更多的人去交流，那他的进步应该是更大、更快的。 对， 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学的这些好多东西，应该跟现在的就是他语言自身的语言的这些这个生理的成长应该是同步的，而不应该说这方面的学习之后，我觉得这要稍微差一点，比如他对语言的这种认知的能力，包括他现在学习到的这些比如像词汇呀，比如像这语法呀，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应用环境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吧，应该说。 还有一种说法哈，这可能就是跟一些吐字发声比较相关了。有些家长觉得，哎，他应该是也是随着年龄逐渐长大，他的一些吐字发声就会越来越好，这个我也是认同的。但是有一种情况，恐怕我和曹老师都要讨论一下哈。就比方说，我也见到一些小朋友，他说话就我们常说那没舌尖儿，他可能就是因为舌系带长得比较靠前。这种属于就算是气质类的一些情况，是不是要及早干预一下比较好？ 对，我觉得应该是首先要这个我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医学上面，我觉得首先应该去医院看一看， 对， 就这个像这个舌系带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就是已经严重到了必须要这个用医学手段干预。我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训练做非常明显的改善的，当然他要坚持练习，而不是说，这个还没完成的就放弃了，这样不行。 对，因为我看到一些小朋友啊，就是他抬起来之后，就有一些舌头是抬不起来的，就是几乎没办法发翘舌音，所以这样的可能就要去武官医院哈、找专门的医生给看一看，诊断一下是不是需要解开那个舌系带，因为在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播音主持专业上的，经常 有一些同学也会被建议哈，说你可以去医院做一个小的手术剪一下，就能好一点。当然了，你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舌头怎么样用力，怎么样发力。 我觉得根据小孩子自己的情况吧，我认为应该是在，就是学龄前到上小学一二年级这个时间段开始练，就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我跟一个那个学声乐的一个博士生哈、啊、聊过，他就觉得就是关于用声带这块比较频繁的啊、或者是专业的训练，可能要到五岁以后，要不然也担心声带可能发育不是特别的完善啊，会造成一些影响。同时也得建议避免孩子大喊大叫啊，我们有专门科学的练习方法，绝不是把劲儿都用到这个喉咙的部分啊，更多的是靠气息啊，靠膈肌啊来辅助着气息流过我们的声带，让它闭合的时候或者震动的时候能够更自然。嗯，所以这个家长也不必过于担心啊。 对，其实反而是这种不正确的训练倒是最可怕的。 对， 就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有我们一二年级的小孩儿啊，这个小同学刚上学的时候啊，特别兴奋，大声的喊，那个嗓子经常是哑的。 对对对。 包括有一些到我们学校来学习的孩子，已经到了三四年级了。 嗯， 就是家长也跟我说，你看他太爱说话了。 对对对对对， 总是哑的，总是哑的。我说他可能是训练的方法上边稍微有一点偏差啊。 对对对。 其实这块呢，虽然我觉得小同学和小朋友可能对这个，发声的位置啊什么这些，他可能不是理解的特别好。 嗯。 但是通过他，比如说跟由这个好的老师，正确的告诉他一些方法，至少他可以避免那种声嘶力竭的大喊，我觉得这就非常有好处。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包括我们会练习一些气息方面的啊基本功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类比那个西方的，西方很多吹管乐的这些大家们，他们曾经在小时候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并不都是啊，有不少有一些这个肺部的毛病。然后他们的医生就建议，哎，你家小朋友如果要愿意去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我们建议是管乐，因为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练习呼吸，哎，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这个血氧的这个饱和度会更加的提升。所以说，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练习这一套系统，对孩子是非常有益的。嗯，这个大家也不必担心。再有刚才曹老师说那个也是挺常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表达可好了，我们家孩子可能说了。 对对对，其实是我觉得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的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不爱说话，你看怎么能让他开口。那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一方面的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可爱说了，所以他来学。那还有一方面，其实家长也意识到了，就是他虽然说的很多，但是他就觉得他表达的这个一个我刚才说的表达的逻辑、表达的条理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认为这个不美，就表达的不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两个，一个就是你敢说，还有一个就是你能说好。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也正是在真正的能体现我们的这个叫素质啊。单独敢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素质，应该说你还能说好，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求的素质。 对，还得适时的说。 对，适时的说。 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对方可能不爱听了，就别说。 对对对，包括听别人说你怎么听，你怎么理解，是吧？老师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事情不应该等老师都一字一句的跟你说明白，要做到响鼓不用重锤。 嗯，有点眼力劲儿啊， 有点眼力劲儿。其实 这 都是都是表达，其实都是表达。 嗯，因为本来这个我们用沟通这个词儿，好像更能够表现有声语言的一种特点，就是它一定是有话轮的，就是你说完我这边有反应再做出回应，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沟通形式啊。当然了，有特别的，比如在舞台上的这种展演表演，那个是单向的传输，但即便是那样的话，我们有一些心灵上的共鸣、心灵上的沟通哈，往往缺了这个心灵上的一些投射呢，可能对表达和最后作品呈现还差点意思。就什么是好的，一定是能让别人感受到并且和你产生共情的那样的表述方法才是好的。 对，是我们经常说的交流。 那对对对， 经常说的交流，有语言上的交流， 那么有心灵上的交流， 是是、 啊、其实是一样的， 确实。哎，那家长您觉得在家庭环境下，现在咱们家庭教育立法了嘛，啊，在家庭教育环境之下应该怎么给孩子一些好的帮助，能够让他们建立起来一个好的语言的素养或者语言的面貌 啊？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以身作则， 嗯， 以身作则， 嗯， 我觉得两件事儿，第一要平时注意自己的语言上面的一些问题， 嗯， 语言上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讲文明， 嗯， 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好听的词汇，不太好听的词语不要讲，这是最起码的，当着孩子不要说， 嗯， 你可能跟自己的朋友啊说一点这个我就无伤大雅， 嗯， 但是当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要说啊。另外一个呢也还要注意，比如说自己的语言也要讲究一点， 嗯， 说的什么，比如说尽量的让自己的这个词汇丰富一点， 嗯， 不要很单调，让孩子听来听去就是这几个词，这会影响孩子的这种积累啊，影响他对语言的认知。 对， 好像就这么简单， 嗯， 是吧？ 但其实很难做到， 其实很难做到， 对对， 其实很难做到。啊，还有呢，就是当然这方面也是我们说的，多读书，多阅读， 嗯， 多阅读， 嗯， 或者说多听， 嗯， 啊，多听，像我们现在电台呀，还有一些好的这些节目，其实他那里边的这些东西还是挺多的。 是的，语言是考究的， 啊， 嗯，准确， 多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鼓励孩子去表达， 嗯 啊，认真的听，这也是一个好习惯。孩子说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听， 嗯， 然后他有的问题，比如他说的哪儿不对，不要啊，你说错了，怎么样怎么样，要告诉他，啊，怎么说是好的，怎么说是对的，怎么说是有效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对 对, 对， 是非常有益的，形成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沟通交流的环境啊，不会造成那种因为写作业打起来了这种状态，是吧？ 对，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要这个像我们说的一些东西要交给专业的人，比如像气息啊、呼吸啊、啊吐字归音啊这些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去教。 嗯， 那我们自己可能教不了， 嗯， 交给专业的人啊，一定要慎重选择培训机构。 嗯， 啊，慎重选择培训机构。 嗯， 啊，这是一个。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给他找更多的这种机会去鼓励他当众表达， 那当众表达是一个大难题， 是一个大难题。当众表达好了，往往他在这个私下里面的交流就应该不会太差。 好，我们用上集哈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语言类素质教育，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培养模式，包括它应该有哪些内容需要培养，包括也谈了一些这个教育的误区哈，仅供大家参考。嗯，特别感谢曹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曹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